It's 8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今天的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来自我爱我家海外资深置业顾问连达夫先生。您好，连先生。 哎，你好，主持人。 嗯，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啊，继续跟您聊聊迪拜啊。我知道您在迪拜工作生活过近5年啊， 嗯， 应该说对这个城市有着比较深的了解啊。 对。 那同时呢，回来之后经常会回忆起迪拜的种种好，是吗？ 对对对对。 会有哪些美好的回忆呢？ 现在经常回忆的话，就是到当地的话，就是去自由行， 哦， 这是的话自印象最深刻的。 钓鱼啊， 对，钓鱼是， 徒步走啊， 对对对对，就是像背包一样，背包族一样的话，就是到处走一样，像这样的话还是 亲近自然， 对对对对，会到周边的一些国家去转一转， 嗯， 像伊朗啊，像阿曼呀，像沙特呀，这些国家我们都会去看一下，还有也门， 嗯， 虽然也门现在的打仗 战乱， 对 对， 但是的话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当时还没有那种情况， 嗯 啊，对， 哎呀，真是说起也门，我说个题外话哈，我记得过去好像说也门，据说这个国家的名字它的含义就有这个幸福的天堂之类的含义啊， 对对， 但是想不到这几年来都是持续在这个战乱当中， 对， 无论是对外呀，对内呀，哈，持续战乱，而且好像一眼还看不到头， 对对对， 嗯，挺令人遗憾的，是吗？ 是，他那个地方还是挺好的， 嗯， 但是因为现在这2年的话，就是那个政治事件的原因的话， 嗯， 就是不断的起一些冲突， 嗯嗯， 对对对对， 国内的各个派别之间相互争权夺利， 对 对, 对， 最后是百姓受苦了哈， 对 对, 对, 对，哎，说说看，您当年到也门去的时候，那是哪一年？当时的情况怎么样啊？ 2012年 啊， 对， 那时候国内还平静。 印象最深刻的是，外面的人都非常非常友好。 嗯 嗯，在那儿我待了有，这不一个星期不到， 嗯， 几天的时间。 嗯， 你在大街上就走的话，没有说那种比较警戒啊，或者说比较那种非常非常的话，有一种压力的感觉。 嗯 啊，就像我们的国内自己出门一样。 嗯 啊，非常轻松。 嗯， 对， 嗯。 跟其他的中东国家相比吧，比较封闭的，对于女性出门， 嗯， 比较的话， 有严格的清规戒律， 对对对，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规定，非常非常严格， 嗯， 特别的话就是必须要戴头巾， 嗯， 要穿长袍子，这是印象最深刻的， 嗯， 而且还不能跟陌生人说话， 嗯， 但是迪拜这边的话就不一样， 嗯， 迪拜这边的话就是不管是外来的女性，或者说当地的女性的话，当地女性的话可能会稍微会保守一些， 嗯， 但是到外来的女性的话就是会穿着的话会随意一些，但是的话在也门呐，或者沙特呀，特别是沙特这个国家的话，不管是外来的女性或者是当地的女性，你出门的话必须要戴头巾， 嗯 啊，而且的话不能随便跟陌生的男性异性讲话，而且男的也不能随便去跟女性讲话， 嗯， 这是违反当地的一些。 刚才谈到的是您在迪拜工作这些年来很多美好的回忆哈， 嗯， 一个是可以到处去走一走， 嗯， 到周边的城市啊国家去走一走， 对， 了解很多不同的风土人情啊， 对对对， 亲近自然， 嗯， 那第二个迪拜给您的美好回忆是什么呢？ 基本上都是高楼大厦， 就是整个是一个钢筋水泥的城市， 对， 是一个人造城市，是吧？ 对对对， 嗯， 而且但是当地的那个

In the future, you're gonna come back. You're gonna come back. In the future, you're gonna come back. You're gonna come back. Baby, in the future, you're gonna come back. Gonna come back around, baby. In the future, you're gonna come back. You're gonna come back. Let me be the one that you can trust. You got a click snap lock on your cold, cold heart. You got your YSL kicks and the red bird.